起飞，跟往事 王晶放音乐。今天开场的歌是姜育恒的最受大家注目的作品之一，叫做《跟往事干杯》，而继续蔡琴实在是有一点点天衣无缝的感觉。但是这首歌我最开始听到的版本呢，却是来自张惠妹《天天天蓝》。 天天天蓝，叫我不想逃天蓝，不知情的孩子，他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 每次听到一些比较老牌的歌手唱歌，就会觉得这个歌的整个调子好像充满了那个年代的味道。即便是新歌，可能某一个人声音里的特质还是让我们逃不了这样的判断。而接下来的周华健则用了一种新鲜的调调来唱老牌歌手的风格。这首歌呢，来自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叫做《忘忧草》。

想起，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黑暗之中，沉默地探寻你的手。 王杰的身上似乎有与生俱来的浪子和游子的特质，在他的歌里面呢，适度的沧桑感和适度的内敛往往会把这首歌的气氛营造得恰到好处。刚才这首歌叫做《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继续收听王晶放音乐，下面这首歌来自那英，他的新唱片一直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听到的是《当年我不是天使》当中的第一波主打歌《一笑而过》。 不要脸藏在月光背后，有谁在意我们的生活？坐在安静角落，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静静地想一想，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怀疑是多余的，可不迷信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是自己幸福的时候，静静地想一想，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你伤害了我，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何不迷信就这样的陪你一笑而过。心碎千百遍，人心也无法承担，想安慰自己没有语言。你伤害了我，还一

好像碎了一块，再补不回来，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弄得悲哀化不开。 与其说对于这首歌的印象深刻，不如说我对于以这首歌为主题曲的广告的印象更为深刻。这是蔡依林当年为一个著名的牛仔裤品牌配唱的广告歌，叫做《假面的告白》。下面的歌曲，张信哲《信仰》专辑里面《爱不留》。 今天的王金放音乐就是这样，继续会用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多少恋情会像是只剩结局和起头，喝一口温柔却跌进灭顶的狂流，回忆为除了彼此再没有别的拯救，想必是没经历过爱里躲着的不自由，想当然那些日子人别无所求，爱已深得深得恨不得互为血肉，更怕有人说你为爱昏了头，给的所有还问对方说够不够，他是你唯一的乐趣唯一引诱，他是你唯一担忧，什么是你先低头失去他，你怎么会轻易罢休。 step into the sun. There's more to be seen than can ever be seen, more to do than can ever be done. Some say I'll be eaten, some say live and let live, but all I agree is the joy in the stampede. You should never take more than you give. In the circle of life, it's the wheel of fortune. It's the leap of faith, it's the battle of hope. To find our place. 想。